译后记。本书收录海德格尔晚年的三个演讲稿和一次讨论班的记录稿，篇幅虽小，但属于后期海德格尔的最重要著作之一。本书出版于1969年，现被集为《海德格尔全集》第14卷。本书的书名体现了海德格尔思想的一个渊源，面向思的事情，显然是承接胡塞尔的面向事情本身而提出来的。海是一生以存在为思的事情，而在本书中提出的本有之思，可视为海是存在之思的一个深化。中译文据1976年第二版译出，译释由陈晓文和孙周兴合作完成。第一、四编是陈晓文译的，第二、三编是孙周兴译的，之后进行了互校。商务印书馆哲学编辑室又请倪良康先生做了最后审校，在此我们仅向倪良康先生表示感谢。众所周知，海德格尔唯文晦涩，思想奇绝，本书又是海德格尔著作中最艰涩之一，尽管我们做了努力，但译文肯定会有不少错误之处，恳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。译者1994年4月8日。家常读书制作，感谢您的收听。